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春游一定和小二，冬至必抱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花亮会斗陆炳章，这小伙儿啊，怎么到的帽山铁山寺？陆炳章说那些话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从中啊，还有点小插曲，咱得介绍清楚。花振芳、花振远，老哥俩守这么个独苗，爱如至宝。没给他找老师，哥俩传授的能耐，就传授他枪。这一生之中，人家没研究过别的兵刃，唯独在枪子上狠下功夫。他们吸收教训呢，不怕千招会，就怕一招熟。你不管世界是哪一行，这一行你要研究精了，那比什么全强。你别什么都会，什么都稀松平常，那就没意思了。人家要研究尖端，而且花氏哥俩家里有枪谱，吸收古往今来各门各派枪招的精妙，把它穿在一块儿再发挥，故此人家的枪叫花家枪。为什么不找老师呢？怕这孩子学砸了，另外呢，怕自己的枪招叫外人学去，那个旧社会那个人都保守，会点什么都藏着，恐怕别人偷一偷去，故此没给他找老师。就在花亮12岁那年，就给花亮定个制度，他们这花家寨离这县城啊20多里地，天天叫花亮进城去买茶叶去，多了不行买，一次买半两。这老哥俩喝茶喝的还挺重，这半两一天指定喝光。后来花亮就说，爹叔叔， 我一会买回几斤了不就得了吗？怎么半两半两的买？不，一次就买半两，多了不行买。日久天长，花亮这才明白，爹跟叔叔用心良苦，以买茶叶为名，让他锻炼脚程，在腿上下功夫，来回四五十里，一天一趟，一天一趟，日久天长，腿上有功夫了。因为这个使枪这东西吃力啊，腿上没功夫不行啊。多么好的把式，腿上没功夫等于不会，等于半身瘫痪。所以日久天长啊，花亮两条腿上有了功夫了。单说有一次，花亮呢到了16了，买了茶叶之后拎着往回走，没出离县城呢，他一看那个十字路口围着一圈人，花亮站在后头一瞅，干嘛的呢？求帮的。一个老头带个姑娘，这老头拎条木头杆花枪在那练枪，要练别的花亮就不看了，他一看练枪就把他吸引住了，拎着茶叶包瞅着。老头练完了，花亮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心说我们家也练枪的，我听我爹跟我叔叔说，我们家的枪不是说盖世绝伦差不多少，但我总觉着有些地方还不如这打把式卖艺的。就这样呢，对这个人他非常崇拜，所以站着没走。另外呢，把剩下的钱扔到里边去，剩下能有半两银子。那老头捡起来一看是银子，乐了，哪位给我的？花亮一乐，我给的。哎呦，年轻人这，哎呀，心太好了。怎么办吧，收你银子不白收，丫头练趟枪，报答报答这位。感情人带这个丫头也会练枪，这姑娘把木头杆的枪接过去，红着脸抚了抚，然后练了一趟枪，等练完了，花亮傻了，哎呀，心说爹呀，叔叔，你们老哥俩的枪招未必赶得上这姑娘，今天我可遇上高人了。姑娘练完之后了，花亮到了里头说，老人家，哎，这位这姐姐好，叫妹子也好吧，你们二位何必在街头卖艺呢？如果不嫌弃，跟着我赶奔花家寨，我爹我叔叔都是交朋友的人，我们家吃喝不愁，别看我不当家做主，但我总觉着把你们领去他们不会生气的。二位到我家吧。那老头就问，你们家贵姓？姓花呀。我叫花亮，我爹叫花振芳，我叔叔叫花振远。哎呀，使枪的祖宗啊，那好吧，我们跟着去一趟，哪怕学几招，我们到安徽也没白来。叔说简短，领到家去了。开始花亮跟爹爹跟叔叔一说，俩老头生了气了，后来巴的巴的滋味，认为孩子做的也不算过分，就这样把这妇女接进厅堂，一问求帮这老头姓钱呐，钱武钱大侠，那也是威震四川有名的人物。到这儿了，哎呀，花氏弟兄心说，我们原来长在四川成都府啊，要这么论起来，我们还是老乡呢。 今天一见非常高兴，特别是都练大枪，一见如故。就这样，花师弟兄把跨院让人收拾出来，安顿妇女在这儿就住下了。每一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，坐在一块儿去研究大枪。前五大侠把自己所会全盘端出，老花家所会也全盘端出，然后又合在一起进行研究。他们是这么样建立起来的友谊。孩子到了18岁的时候，双方老人都同意把前五大侠这个老闺女叫钱彩霞许配给花亮，结成亲了。花亮也完了婚了，小夫妻在一起没事也研究枪法。转过年来还得了个小胖小子，因为这小胖小子非常喜欢，也起了个名叫新宝，又可心又是宝贝儿。小新宝长得活泼可爱，一家人的生活倒也幸福。不过呢，花氏弟兄发现呢，自从花亮完婚之后，有点贪妻恋子，这功夫明显不如从前。老哥俩背后一商议，说这孩子耽误了，贪恋女色呀，不求进取，这么下就怎么行？要知道他这样，就不给他完婚了，怕耽误孩子练功。这一天，花振芳把花亮叫过来了。亮儿，爹爹，我发现你练功有点退步啊，你找出是什么原因来没有？爹，我二五更的功夫从来没耽误过，我怎么没觉出来退步呢？你没觉出来，我可看出来，你照这样下去前功尽弃了。孩子，听爹的话，别在家待着了，我派出老三老五跟着你，带点钱到外头逛的逛的，遍走名山大川，遍访高人，开开眼界，长长经验啊，到各地取取经，然后再回来啊。爹，这就这么决定了，你叔叔也同意，收拾东西明天就走。那阵不但国家是封建制，家庭也封建制，当爹的说话儿子不敢违背，所以呢他撅着嘴回了屋了。到屋往那一坐，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。彩霞说话，丈夫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哼，你的心事我清楚，刚才爹跟你说那番话我在窗外的都听见了。你偷听来的？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办事路过那儿，顺便我听到的。爹说的都不假呀，你的确功夫不如从前了，主要的原因你没说出来，你有点贪妻恋子，受我的影响。老人生气了，又不便把这话挑明了，故此打发你闯荡江湖，让咱们俩分开。分开一个阶段呢，也许你这个功夫能够复原。丈夫啊，父母之命绝不能违背，你也不要生气， 现在我给你收拾东西，明天你就走。哎呀，你真是我的贤妻呀，我正发愁怎么跟你张嘴呢，你看你说的我心放里去了，明天就走。你看这小媳妇儿，真明事理。晚上无话，到第二天花亮打点行装，彩霞姑娘给她收拾，抱着孩子跟爹亲热亲热，大枪挂好，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老三老五陪着离开花家寨。在外头闯荡了三个多月，花亮的心始终就没离开家。那夫妻恩爱嘛，就即使身子在外，心留到家里头了。转来转去，正好转到九月九重阳会。这老三老五听着劲儿了，少爷，这机会千载难逢啊，听说重阳会可热闹了，有一个城里名的侠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都参加了，听说大清国的名人差不多的都到了，您需要开开眼不？这太好了。花亮闻听，愁云全消散了，就这样急冲冲赶奔云南帽山，结果来晚了一步，下晌这才赶到。等到了这，人家开始比武了。咱们交代的清楚，除了铁扇寺的人、被请的人、佟林等人之外，还有不少外边的人看热闹。这后山呢，有不少老百姓呢，人来人往的，谁在这看也没人管。故此花亮才站到人群里头看热闹，巧遇张方冒坏水，板凳鼓捣到台上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花亮年轻啊，能耐是不错，受老岳父、受叔叔、父亲的真传，跟媳妇儿切磋技艺，的确不含糊。但是分跟谁比？跟陆炳章比的一块呢，差的一大截。你看一马三刀行，厅堂五四的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，拉长线一看活就见真功了。陆炳章劝他，他不听。陆炳章把猴眼也瞪圆了，心说小该死的，既然不识抬举，那休怪陆某无情了。第二次再伸手，下了绝情了。哎呀，花亮一看不行啊，有点吃不住劲了、我哎，怪不我爹说我能耐退步了。我这要不娶媳妇儿，好好练功，焉至于如此？他一着急，心乱了，定盘星稳不住了，手也没准了。打仗比武就怕这个，一个没留神可坏了。陆炳章没心伤他，枪分心刺他。他用枪往外一拨，陆炳章后把一抬，前把一翻，枪一抿个直溜奔小肚子来了。要按说花亮能躲开，但是花亮脑袋这一溜号坏了，就这一枪正扎肚子上头。说这玩意儿呢，一尺八长的枪尖子，妈给扎上能轻得了吗？耳轮中就听见啊，这一枪扎了个大透膛啊，腰犬那面枪尖子就出来了。可灿八辈哪吒花亮刚刚出世就命丧比武台， 张芳在里看得清清。 快点快点。 张芳一闭眼一拳锤头， 哎， 我缺德损了我呀，我损透了我呀，可又一想也不怪我呀，瞅你倍儿精神溜光水滑的，闹了半天是个饭桶。哎呀，张芳咱不说，这是一片喧哗。陆秉章把枪撤下来，枪一顺，顺着枪尖的血槽底的大大血往下一躺。老家伙一咬牙，哼，小伙子，这你可别怪我，愿你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命该如此。我铁山寺的，听着，哪位麻烦麻烦把死尸搭进去。铁山寺有专门负责任的，上了一帮小和尚，抬着华亮的尸体从北舞台上下来，收拾血迹的收拾血迹，抬人的抬人。你看那家没苦主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，哎，就先放到比武台下边吧。往台下一放，找了个白单子给盖上。那个老三老五是佣人呢，一看少爷死了，一个牵马一个跑过来，哎，少爷，嗨，少爷，少爷哟，要知道如此，再也不应该来呀，我的少爷。正说着，有人哭着上了台。好啊，陆秉章，你拿命来！陆秉章脱枪一看，上了个高个的老头，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。谁呀？花亮他爹花振芳，神枪镇成都。不但花振芳来了，花振远前五大侠都来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花振芳把儿子给打发走了，一走就好几个月没信儿，老头有点想儿子了。他兄弟也埋怨他，大哥你看你这脾气就是暴，这头天晚上咱哥俩商量的事儿，你第二天就把孩子给打发走了，你这都多难呢，孩子没出过门，年纪轻轻的，这要到了江湖上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不后悔吗？你三刀过两刀过，花振芳心没底儿了，说二弟你看那阵你怎么不拦着呢？花振远说，你决定的事儿，你是一家之主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？那么事到如今怎么办？找吧，把孩子找回来吧。他俩在屋这一说，前五大侠花亮的老岳父也听见了。前五大侠说，这么办吧，我也跟着一块儿去，咱们去找这孩子去。这一出门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的，故此老哥仨吊着膀子出来找花亮，找来找去找去找来，找到帽山铁山寺。怎么往这儿找呢？热闹大呀，估计这花亮爱看热闹，肯定能上这儿来。真猜对了，晚来一步，刚到台底下，眼睁睁瞅着活不烂天的儿子一枪让人挑到这儿，当爹的是痛断肝肠。故此花振芳登台呀，一伸手把儿子的枪捡起来，儿啊，我的儿啊，哎呀，咣咣咣踹台板。陆秉章啊，这心里头也不太是滋味，在旁边瞪眼看着吧。等哭罢多时，花振芳把眼泪眨了一眨，姓陆的，够意思，够朋友。哎，没想到我儿子命丧你手，我大哥，你容我解释解释行不？